郭林的想法在他一开口的时候，黄静就明白了。他点点头。 你放心，我们接下来会多注意跟雷克人相关的人员动向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会跟你们那边及时沟通。 黄静实在是喜欢郭林的这个脑子，他憋到最后还是没忍住。 我说，你真不考虑过来跟我？我保证对你比那个咆哮沈好。 听到黄静叫沈君咆哮沈，郭林忍不住笑了。 啊，我很感谢，黄队对我的器重，不过暂时我真的不想这么远的调动。我在那边还有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。 那等你做完了事儿，我们再坐下来商量。 黄静倒真是有心，郭林聪明的没再继续拒绝，只是意思的应承下来，所有的事情都等到时候再说。而就在郭林跟黄静在办公室谈案情的时候，外头乔家和杜子平也在聊。郭林从黄静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乔家拍着杜子平的肩膀。 反正兄弟我就靠你了，全当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 杜子平则是笑了一下，带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站在边上的郭林。 君子有成人之美，我尽力试试看。 黄静跟着郭林一起出来，看着杜子平少见的竟然会多管闲事，也有些好奇。 什么事儿？ 没事。 杜子平转身将之前整理好的口供卷宗递给了黄静。 黄队，口供已经录完了。 黄静当然不相信他那句没事。不过杜子平这个人一向是只要他不想说，谁也不可能撬出来一个字。他只能在乔家、郭林还有杜子平之间狐疑地扫了一圈，最后收下卷宗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只有郭林表情复杂地扬起眉，他发觉乔家现在跟警察相处是越来越自然了。等郭林和乔家上到火车的时候，才明白乔家要杜子平帮的忙是什么。 你面子不小啊。 杜子平给他们安排的竟然是个软卧的包厢，而且四个铺位只有他们两个人。按照局里的一般规格，郭林这样的级别还远不够出这样的公差。乔家满意的点着头，毫不客气地往下铺一坐。 不错呀，杜子平这哥们儿够意思呀。 跟警察称兄道弟，你胆子也越来越大了吧？ 我胆子大不大，你是最清楚的吧？ 乔家挑衅地扬起眉角。 我不只敢跟警察称兄道弟，嘿嘿，我还敢上了警察呢。 这句话说完，他就突然站起来冲郭林扑了过去。这件事儿在修车厂的时候他就想做了，只是那时候旁边一堆人，他知道郭林受不起这个刺激。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的，杜子平都帮他打点好了，不趁机利用他就是蠢蛋。郭林被乔家这一压，差点撞上身后的上铺铁栏，他勉强撑了一把。 我靠，喂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疯啊？ 可惜他这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乔家用嘴巴和舌头堵回去了。好不容易松开一点距离，乔家一边不着痕迹地锁上包间，一边啧啧地摇着头。 哎呀，以前我就想说了，警官，你的接吻技术可真够烂的。 他就没遇到过这么容易磕到牙齿的接吻对象。郭林自己大概没什么感觉，乔家每次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啃郭林的牙。带着不爽的表情，他直接把郭林压在门上，然后一只手捏紧了郭林的腮边。 你那随时要啃掉我们犯罪分子的利牙还是收起来，我比较喜欢。 说完直接又盖了上去。被他压在门上，连说教带耍流氓的，郭林很想爆粗口。乔家这人犯欠的时候简直让人恨得牙痒呀，越是这种事上越会窜人火。但是不可否认，他也不是完全不想。直到乔家被罗森抓住的时候，他确实有一瞬间是接近于理智全无的。当初在自己身上扎那一针的时候，好歹他脑子里还有些东西在转，关于未来，关于以前，关于后果。但是这次哪怕仅仅只有几秒，他脑中一片空白，实在不想承认自己竟然已经陷入到了这种境地。但事实就是事实，他自欺欺人的否认也没有意义。吻总是由浅及深的，乔家对郭林这种配合的态度感到很满意，甚至是有些得意。 以他对郭警官的了解，任何一个敢这么强势逼他的人，大概都会被揍到半身不遂吧。明明眉头皱成那样，依然没有掰开他的手。因为这样的心情，渐渐乔家自己也松了那份力道。他双手的胳膊抵着门，恣意地跟郭林用所谓嘴里最软的部分玩着追逐战，像试探，也像是一种爱语一样的呢喃。有些话他们谁都说不出口，但是相信对方感觉得到。乔家一边吻着，一边拉着郭林的一只手往自己的下半身摸。 你不会就以这种状态上车的吧？这人是什么人体构造啊？ 结果他面对一身痞气的男人，只是邪恶地笑着，一边直起腰，气定神闲地解开自己裤子，干脆利索又压上去。 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吗？ 郭林很想回答不想，以他对乔家的了解，这人做到这种地步一定是有原因。他这么多年的职业本能告诉他，后续的发展肯定他不会太喜欢。但是乔家在这种事情上对郭林的拿捏永远是成竹在胸的。他接近蛮力地扣着郭林的手往他后面摸，然后欣赏着郭林在清晰地感受到那诡异的震动时所流露出来的震惊。 警官，我觉得把你逼成流氓比对着你耍流氓带感多了。 还没从冲击中恢复过来，郭林只能纯粹被动地被迫在乔家的引领下去耍流氓。他的手在乔家的手下将对面男人下半身几乎游走了个遍，那种热度几乎灼到了他的手。他甚至不知道乔家保持这种状态到底有多久了，嘴唇动了几次想开口，却连一个干涸的发音都挤不出来。郭林在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加速着呼吸的节奏。 乔家，你要犯起回来的时候实在不是个东西。 那没错，我就是这种人。 这里是火车的包厢，其他人跟他们这边不过是薄薄的一个隔板。郭林明白自己但凡有一丁点的理智也不该跟着乔家发疯，但是妈的，他现在根本连半点理智都没了。越过乔家，一把拽上车窗，郭林动作不怎么温柔地把乔家按在包厢里唯一的小桌台边。 你知不知道这趟火车我们要坐多久？我们要坐27个小时。 部分内容因为某些不可描述的画面不能在正文里边播出，删除部分请移步公众号来月宠你，找管理员认领哦。